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4集《情动三》。空气在一瞬间沉寂下来，似乎有细小的缠绵的灯花从风灯笼里露出一两丝。昏暗的灯树枝掩盖住了青年的神色，即使看得见戴着面具也看不清他的神情，只看得到华丽的紫色衣袍垂下一角，绣着金线的图案在光下熠熠生辉，那些丝线交错纵横，却是隐隐约约勾勒出了一个瑞兽的图案，似乎是龙。沉默的令人心惊，谢景行没有回答。白虎轻轻地呜咽了一声，转身又跑到草丛中去了。沈妙背靠着树，淡淡地说道，倘若你最后不过是想要灭了明奇，中途的所有人都是可以取舍的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有的人很好，可是注定不是一条道的，不是一条道上的人，管他做什么。谢景行笑了，他的声音自沈妙的头顶传来。 你在安慰我？ 不，我在安慰我自己。沈妙能够理解谢景行，他和谢景行到底有些不同。谢景行是男人，并且更加的杀伐果断，相信今夜一过，他还会是那个胜券在握的瑞王，没有什么能够难得倒他，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步伐。他就像一只狮子，本身就是极为强大的存在，只是这个独自舔舐伤口的有些孤独的时间恰好被他撞上了而已。 你也有伤心事吗？ 谢景行调侃道，依旧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语气。可是沈妙知道他的双眼里此刻一定没有笑意，是因为有些情绪连他自己也无法遮掩，所以才要到人都看不到的树上，连面具也不愿意摘下，安静地坐着吧。沈妙微笑道，我的伤心事不比你少啊，至少荣幸公主还活着。世上最痛苦的事情不该是连想被误会责备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吗？有些错误可以补偿，有些错误不可以补偿，就像他的婉瑜和复明。沈妙可以救很多人，唯独这两个救不了，这辈子穷尽一生也救不了了。无论他今后能否大仇得报，或是连同沈家一起过得花团锦簇，这份遗憾永远没有弥补的机会，只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咀嚼，连入梦都是奢望。你也知道迟早都会有这么一日的，又何必多过牵挂呢？尽人事知天命，做过的事情已经仁至义尽，其余的再过分也不过是缘分走到尽头而已。没有谁是会一辈子和谁走一条道的，譬如我的亲事，傅修仪和我不是一条道的，太子不是和我一条道的，皇甫浩不是，冯子贤不是，罗琳不是，裴郎也不是。傅修仪和太子是傅家人，自然就是仇人，不可能和沈妙是一道的。皇甫浩心怀鬼胎，冯子贤一路顺风顺水长大，温室里长养的花和他骨子里就不同。罗琳个性正直，怎么能懂他心中的阴私算计？至于裴郎，纠葛复杂，前生他到底也在摧毁沈妙人生中重重地添了一笔，这一笔让他和裴郎之间永远隔了些什么，永远不可能坦诚相待。 你这么说，天下就没有和你是一道的人了？ 谢景行提醒道。事实如此， 沈妙心中无声喟叹，从坟墓里爬出来又活了第二遍的人，在某些方面来说应该和鬼差不多了。复仇道路上，他一个人踽踽独行，一直都是。 那你这样安慰我，会让我有错觉。 谢景行微微一笑， 你和我是一道的。 风卷起地上的碎叶，从湖面吹过，湖面结了冰，坚硬如磐石，不可动摇。可是似乎也能恍惚透过面前的湖面，瞧见春日里微风拂过，水花漾开，一池春水泛起粼粼波光，花红柳绿的好景象。冬日都会过去，春日总会来临。沈妙的声音轻轻的，比夜里的风还要轻，满满的散在空中。他说，谁说不是呢？面前的树影一闪，有人从树上掠下，青年的背影挺拔而英俊。远处的白虎见主人下来，立刻欢天喜地地跑了过来，亲昵地蹭对方的袍角。 你觉得我是大梁的瑞王，还是临安府的侯爷？ 谢景行问。沈妙靠着树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看着他的背影说道，这很重要吗？ 我也以为不重要。 谢景行站在池塘边，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似乎一点起伏也没有，平淡地述说着。 从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开始，就有人不断提醒我，这很重要。临安侯懦弱无能，优柔寡断，不配为人父。真正的谢小侯爷，就算当初没有夭折，也会一样死在方氏手中。容姨待我很好，我以为对别人重要，对他，我的身份并不重要。但现在看来，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。对天下人来说，这个问题自始至终都很重要，没有侥幸。 以为有的感情可以冲破身份的桎梏，亲情可以高过一切，最后不亚于狠狠的一巴掌抽在自己的脸上。最重要的应当是那种深深的失望感。沈妙盯着他的背影良久后才道，对我来说不重要。谢景行轻声笑起来，他转身朝沈妙走过来，在沈妙面前停下脚步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沈妙问道， 你可知道我是谁？ 只是？ 谢景行的话语中似乎有微微的不满。沈妙看着他的面具说道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从我认识你开始到结盟结束，你就只是谢景行而已。 哦。 谢景行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，他又上前一步，沈妙下意识地后退。他本就靠着树，这会儿子被抵在树上，退无可退，却被谢景行挑起下巴来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？ 不觉得，我也一样。 那你知不知道我不是好人？ 谢景行的声音低沉动听，在夜里喝着冷冷的风灌进耳朵，叫人浑身发烫。沈妙再往后缩，却不愿被低看，知道，知道，我也一样。谢景行扶住他的腰，将沈妙拉向自己，面具挡着他的脸，让他的英俊都带着一丝蛊惑人心的神秘。他道， 那我现在能回答你的问题了。 什么问题？ 你问我是不是要灭了明启。 沈妙盯着他，那双漂亮的眸子里竟是璀璨流光，深邃的几乎要把人吸进去一般。那你的回答是什么？ 如果我说是，你要告发我吗？ 谢景行笑得邪气， 不会，因为我也一样。只一句话，三个我也一样，却让谢景行的目光有些变化，像是从冷漠冰原里盛开了簇簇火花。他看不出来喜怒，只问道：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 沈妙沉默，他咬牙切齿，仿佛要将沈妙生吞抹尽。他道： 沈妙，你不要后悔，上了我这艘船，这辈子就不要下去了。 谢景行突然俯身朝沈妙吻下去，沈妙下意识地要躲开，却被谢景行抓着腰搂进怀中。他冰凉的面具碰到了沈妙的脸，禁锢着沈妙的手，粗暴地吻上沈妙的唇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